喂，又翻翻嚟呢個老餅話當年啊，上一集咧我哋講戲院，即係懷舊戲院。咁啊，我哋呢位呢個後生嘅前輩嚇，你自己介紹一下，你叫咩名？ 我你好，我叫阿迪啊。 阿迪啦，咁啊，我就杜比啦，就隔離呢位咧更前輩嘅，真正前輩就阿輝哥啦。喂，埋啲咪得唔得啊？ 得，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仲有咧，我哋呢個客串嘅豔星啊，阿祖娜啦， 中女啊，中餅嘅我係。 咁啊，我哋上一集咧就一開頭講咧。就話呢個我哋啊後生前輩講話色戒呢套電影攞獎嘅電影裏面咧就提到上海嘅平安戲院，咁咧原來咧香港同埋澳門都有平安戲院，咁啊上我哋咧較早前嗰集就講澳門平安戲院咧英文咧叫做咧就 Apollo 啊，咁啊大衛哥咧就喺度，而家咧就咪咪嘴笑我哋唔識嘢，原來咧呢個 Apollo 咧就唔係解太陽 站，咪咪嘴咪笑 嘢啊，淫笑喺度啊。 冇啦，由佢。我哋講翻今次香港平安戲院啊，可能三地嘅人對於平安嘅概念都唔同。咁啊，香港平安戲院咧。就唔係阿波羅，亦都唔係太陽神。香港嘅平安戲院咧叫 Alhambra Theatre。 喂，點串咧 ？Alhambra。 Alhambra 係 A L H A M B R A 嚇。 哇！咩即係啊？而喺邊得啊？ 其實咧喺佐敦嘅。咁咧，大家咧可以想去求平安咧，就去揾平安大廈啦。平安戲院已經 平安大樓正式嘅名大樓係。 咁啊，大家可以去求平安就去揾翻嗰度啦。其實頭先上一集啊，我哋之前啊， 喂，我有啲遐想喎。做哪啱聽呢個 Alhambra 咧，我有啲聯想就 all 即係所有咧 ham 即係火腿，都係咧 bra 所有火腿 bra 喎，係唔係咧？係 好啊，好啊， 全 ham bra 喎，係嘛？唉，咁啊，我唔知個戲院係咪即係嗰個人寫依個英文名係有咁嘅意思咧嚇。哇，平安戲院就不復存在啦， 不復存在1958年啊。 拆咗 啦！ 哇，即系拆搞细啦！ 不过头上一集咧，阿辉哥讲过，澳门好似好多戏院咁，但系其实咧，香港都好多戏院啊。但系咧，同名同姓，辉哥讲话喂，澳门有域多利戏院，香港都有域多利戏院啊。 就系而家奶路神街，即系近住去即系嗰个波鞋街嗰度，嗰间旺电中心、旺角电脑中心。現址就係嗰度，仲有唔淨止多利戲院噶，譬如國華戲院咧，即係以前嘅香港亦都有喺紅磡嘅國華戲院，澳門亦都有國華戲院噶。另外就仲有咩咧？麗星戲院就澳門就係以前喺渡船街同埋依個連勝馬路交界，而香港麗星戲院，我諗好多人都會知喺邊度噶啦。而家個始創中心嗰度，佢同紐約戲院打孖嗰間。咪麗星戲院咯，係咪？ 喂，澳門國華戲院咧專做咧，你知邊條院線嚟嘅？ 邵氏院線咧，當然係。 我睇咩獨臂刀啊、黃宇嗰啲咧嚇，嗰啲就係喺呢個國華戲院睇嘅。我唔知香港國華戲院咪邵氏演呢個院線啦。 我知道後期香港嗰間啊，專做鹹戲嘅喎，三級戲嘅喎。 講到三級戲，當然就講香港五大戲院之嘅油麻地戲院。雖然啊，而家已經 佢係後期先做啫，沒落咗之後先做嗰啲嗰類戲啫。 當時啊，嗰間戲院嘅一張票睇到笑，亦都係大家津津樂道嘅戲院模式嚟啊。不過以前咧，香港好多戲院點解咧？大家連電視都冇就去睇戲啊。咁啊，所以以前嘅戲院無論澳門啦。香港啦都好多啊！香港咧，直情喺條街啊，都用戲院做名嘅，嗰條戲院嚟。但係 中環啊， 係啦，我相信大家而家想去嗰度睇戲咧，帶一碟大部機去啦，因為嗰度係冇戲院嘅而家。 嗰間戲嗰類唯一嘅戲院嚟嘅就係、是、皇后戲院咧，但係附近就有娛樂戲院啊，喺斜對面啫嘛。所以至於係咪佢以前或者？大部分之前仲有幾間院咧，就無從稽考。但係我理解咧，好似戲院嚟係得皇后戲院啊存在啫。 之前佢係有皇后戲院同埋娛樂劇院兩間夾住嗰條街嘅，所以就叫戲院嚟。係啦，咁不過而家已經消失曬啦。香港啲戲院都越嚟越少。 咁我皇后戲院都有睇過戲嘅，皇后戲院又肯定有睇過戲啦啊。 如果講話香港好多戲院咧，而家香港啲戲院咧真係好鬼細嘅。但系咧，以前啲戲院咧， 好大咪真係大人王。 唔係因為觀眾多嘛，咪要大啲囉。啊，如果即係觀眾少咁嘅要少囉，因為你如果喂你嗰一譬如你嗰你可以坐五百人嘅，得一百人嚟，你一樣要開咁多冷氣喎，一樣要請幾條友招呼㗎咋喎。係咪先？咁所以呢戲院呢越開越細就係正常嘅。 唉，不過我諗大家都唔知道會有實際嘅記憶啦。香港呢坐最多人戲院呢坐到3000人。即係 邊間巴閉呀，我們應該未去過喎。 都幻想唔到3000人一齊睇戲院。 可能去過。 嗰間叫麗宮戲院。 當然係新蒲崗，依家麗宮戲院啦。 而家叫 以前翡翠明珠都好似坐到幾多人㗎喎。 翡翠明珠就冇3000人咁多嘅， 系最、哦、最犀利、最大、 我麗宮去過 最多觀眾嘅 就 係麗宮戲院。 麗宮，但已經冇印象啦。我咧翻做嘅時候咧，邊度去翻做咧？兩小無猜啊 ，Melody Fair 成日翻做好睇佢啫嘛。 佢間戲院真係好大，我記得麗宮戲院係基本上 二流片，係二輪西片。 我覺得麗宮戲院係好大嘅，即係基本上就係冇雷公咁遠嘅，即係由前座到即係所謂佢哋有唔正直，佢分好似分五等嘅，又头等，又前座、后座、中座、楼座，好多嘅分，起码超五个等级数嘅，啊，好夸张嘅间戏院。 不过而家咧，根据纪录咧，香港坐最多人戏院咧，就唔系净系睇戏嘅，嗰间叫新光戏院啊， 我做大戏 啊， 系咪？ 过千人，但系新光戏院由始至终系以大戏出名，多过真系做电影嘅。反而真系香港第一间电影院啊，戏院。不过嗱，同音啊，以前嘅第一间戏院叫同庆戏院，个戏系边个戏咧？大戏个戏，个院系咩院咧？公园个院，因为当时嗰度系做大戏嘅地方，所以叫同庆戏院。但系大家可能冇记咩叫同庆戏院咧？同庆戏院咧，大家唔知啊，正常噶。咁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咧。之前咧應該都係好古代時已經改叫重慶戲院啦，由同慶改重慶，咁啊正式變咗一間戲院。 喺邊度位置噶？ 哇！嗰間嘢啊，上環嘅街市街係啦。咁以前嗰度咧仲有一個叫 上環街市街，即係邊度啊？ 上環街市街啊，而家叫普慶坊。 哦，即係喺大路中，即係差唔多到上環個位置噶咯喎， 冇錯啊！因為嗰陣時以前咧，嗰度有兩條街，一條叫做上環街市街，另一條叫做墳墓街啊。墳墓街個名太難聽啊，而家叫普仁街。咁啊，喺嗰個上環嗰個位置嘅。咁啊，當時啊，愛丁堡公爵嚟香港啦。咁嗰間戲院咧，就係、是、招呼愛丁堡公爵嚟睇香港人做粵劇嘅地方嚟。 我想问下，做粤剧是英文粤剧啊，还是粤语嘅粤剧咧？吓，唔知啦 吓。无从稽考啦。 有英文粤剧啩？ 有咗好耐，英文粤剧有咗好耐。因为陈祖泽啦吓，九巴董事长啊，唔知而家嘅唔知而家系唔系啊？嗰佢咧就系、是、做英文粤剧嘅。 有好多个以前高官都做过呢啲所谓英语嘅粤剧，好似黄星华都做过。 系啊，系啊，系啊。 甚至以前王前麒麟都做过㗎喎。 係呀係呀啊。咁啊英语粤剧呢咁啊但係到底好唔好睇呢咁啊真係唔知道啦啊总之有民间特色啦啊。 各有喜好啦。 咁、你粤剧应该系返应该用广东话做嘅。 古怪怪啲囉我觉得嚟讲。 不过香港而家真係容纳唔到大戏院啦。我諗以前即係有啲好豪华戏院大家听过个名嘅。碧麗宮戲院啊，呢間就係香港堪稱好出名豪華戲院。點解豪華？因為佢開頭夜總會嚟，有夜總會 咁堅 㗎。 Cabaret 嘛，英文名就 Cabaret。佢開頭諗住係做百老匯式啲大型歌舞嘅，但係後屘可能即係香港本地觀眾唔係好受落，所以咪改為播戲院咯。最出名當然係時光倒流。几多 少？ 七十年噶啦，做得最耐、最出名，个人都记得碧丽宫做过咩猛片，演出《时光倒流》七十年系嘛？ 时光倒流七十 年。系啊系啊系啊，呢个超人做嘅，咁咧超人 最靓嘅 死咗啦 ，James 摩真世摩尔。 我最近喺 Facebook 见过一张照片，已经变咗阿婆啦。 系啊，岁月催人嘅，但系佢真人听讲话唔系算好靓嘅，但系佢系上镜啊，系真 系 好靓， 系幽怨嘅，嗰套戏系幽怨嘅。但系又话时话，嗰套戏咧原来喺西方咧系唔收得嘅。 是唯一香港、东南亚才会、 有些、即是感觉有些可能品味不同、在香港就很收得咯。那那套戏呢我都是在、电视或者是看录影带看的，真的做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过的、 我有看，我看了两次、 是很哀怨的，那套戏是很哀怨的， 其实不是算哀怨的， 最经典那句 Come back to me、 咁啊，那个首音乐都是好听的， 他两首歌都好听的，真的是改改个古典嘅西曲咩 ？Western Tion 嘅《Film of Perlini》嗰只系一个古老嘅乐曲嚟嘅，两首歌都好即系感人肺腑嘅。 佢主题个音乐咧，而家有啲场合咧都会再播嘅。譬如咧，啱啱今年嗰个奥斯卡咧，今年二月嘅时候奥斯卡嘅时候咧，咁啊佢啊重温咧喺过去一年啊，就即系离世嘅逝世嘅呢个电影界啊， 堕马之后跟住就 电影界人士过一年啊，咁咧就用呢首歌咧嚟配乐，咁啊包括出现咗好多人啦，啊邵逸夫咁咧都系离世嘅啊。咁、再讲翻啦，即系讲完呢个时光倒流七十年啦。咁啊，喂，我咧就即系戏香港戏院啦，有睇戏，就系咪好留意啲戏院咧？似乎就冇你哋咧几位嘅个咁即系印象咁深刻。但系有间戏院系值得讲嘅，我系冇去过，不过咧好多人都攞出嚟讲嚟吓人嘅。叫做東城戲院啊！哇，細個嗰陣時咧，初中嗰陣咧，即係話成日聽喎，哇，嗰度好猛鬼喎，點樣猛鬼法啊？的 哦，當時咧，其實好多電影啊、電視劇都講過，講四個字大家就識噶啦，全院滿座。點解就全院滿座咧？當時咧就係嗰度啲人去睇戲嘅時候咧，明明咧唔係好多人，但咧啲 check 飛人都坐满晒人，夜晚咁自此之后咧，就传出呢个东城戏院好猛鬼。点解东城戏院咁猛鬼呢？因为嗰度原先系殡仪馆， 就系万国殡仪馆嘅 酒店嚟嘅 大酒店，亦都系因为呢个传说咧，令到呢一间咁高档嘅东城戏院票价特别低廉噶。 佢嗰阵时系好似系专门系播映首轮嘅西片嘅。 是啊，明明是一间大戏院，但就因为明明是播啲翻鬼片，就因为鬼嘅关系，最便宜的睇鬼片嘅地方啊，真系当时啊，东城戏院系啊，到而家都不时有人讲起吓、东城戏院全院满座，到而家香港啊猛鬼戏院传说不得不提东城戏院。 东城戏院个位置就喺而家嗰个芬域街，即系嗰个 East Town。building 系咪？东城亦都系用翻个名字，东城大厦系商业中心嚟。 芬域街 cut 边定系洛克道啊？ 唔系洛克道，应该系嗰条系谢飞道。 啊，谢飞道 ，OK， 好。咁啊，猛鬼戏院啦，咁即系话即系睇睇下都即系侧边多咗几个人啦，唔知道人系鬼啊？呢啲咧即系纯粹系传说，分分钟大把人啊，霸王睇霸王戏。 哦，以前睇戏，大家有啲人啦，借啲。 掹三尾啊！ 父老携幼系啊，掹三尾又去睇。 我细嗰阵时咧喺澳门啊，咁咧我哋咧去百老汇啊睇呢个公鱼场啊，唔知两三毫子一条飞嘅咋，即系几好值。 平啲嘅。 咁咧即系三兄弟啊，买一条飞啊，三个人一齐坐去睇戏噶吓。 公鱼场呢样嘢，而家我谂大家都冇乜准时放工，所以冇公鱼场啊。香港嘅公鱼场咧就五点半开始啊，当时。 四点半。 啊！澳门的生活真系开心啲， 通常都系澳门嗰啲公园场都系星期六、星期日先会有嘅。香港就我谂即系一个礼拜五日七日都有啦，系咪？ 公园场当时系星期一至六，系啊， 星期日冇嘅， 星期日冇嘅，主要因为真系俾人放工就去睇嘅，系啦。咁啊，我谂我当时阿爸阿妈有睇啦， 好似未放工喎。 澳门系咪早？ 五点半澳，哎，我都放工啦。 唉，澳门啦，澳门生活悠游呢个就系啦，喂，真系。 唔系，只不过我谂系跟香港咁嘅叫法啫。公余场佢只系星期六、星期日先播映啫。 以前嘅公余场都仲有午夜场啊，而家真系夜场梦多有，午夜场真系冇啊！大家留喺屋企上网睇碟，嗱、啊，嗰、那个电视可能大过嗰个细戏院个荧幕啊。午夜场咧，而家都真系冇乜机会再见啦。阿杜比哥有冇睇过午夜场啊？ 有啊，有可能睇过一两次啦，唔算多，真系唔算多啊，即系冇咁夜出街啊。啊，咁啊，喂，阿、啊、呢、這个辉哥，你知午夜场咧就好有呢个象征性意义喎。 系啊，据闻喺70年代咧，就系即系一出片嘅卖唔卖座咧，就系、是、视乎午夜场嘅观众反应， 即系首播喺午夜场嗰度。 但系即系呢度必须讲咧，午夜场通常系只限系港产片同埋国语片啫，西片就冇午夜场呢一回事嘅。系即系主要，我记得嗰阵时喺香港午夜场，即系最多人诶，同埋你可能要预早扑飞嗰两间戏院咧，就系一间就系喺佐敦道嘅嘉华戏院，后屘改做叫新宝啦，而家。冇咗，不再存在兩間戲院咧，就係而家叫嗰啲叫新寶中心。另外一間就係旺角嘅文華戲院，係專做先上映邵氏嘅國語片嘅。杜比哥，你有冇睇過文華戲院啊？ 文华戏院冇啊，大佬，香港都好背啊。嗱，即系去到后来大个啊，出嚟做嘢咧，就算睇戏咧，就多数都系喺翻咧港岛区嘅戏院睇。即系 我哋香港区住嘅。 系啦，香港区住嘅，曾经啦吓喺香港区睇嘅。咁你话即系中西区嘅好啦，戏院啊，去到湾仔都有去过啦，不过就少去啲。咁啊，通常咧就睇戏咧就搭一程车佢就去嘅。即係嗰個作戰半徑啊！即係通常打程車去啦，要轉車就麻鬼煩噶啦嘛嚇。咁啊，金鐘啦 ，UA 嘅 UA 金鐘年代睇過好多次啦，好多套啦。亦都有去嗰個戲院裏嗰、那個係咪叫皇后戲院啊？啊，的哥有睇過啦。 皇后戲院 啊，咁咧去呢個銅鑼灣呢、這個百德新街嗰度啊，嗰間叫咩啊？ 你最明珠啦， 系啦，咁啊嗰度咧就搭 van 仔嗰条线咧，而家即系曾经系屈臣氏嗰度，嗰度有戏院噶，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京华戏院 啊，都系睇过啦。 京华都系近几年先执嘅， 京华唔系系嘛？拆咗好多年啦。 啊，咁啊， 京华仲吉利市有间，我谂你啲老饼会记得吉利市。是一间即系早期嘅所谓超市嘅，后屘改为屈臣氏啦，但系而家我就唔知道做乜嘢啦。 啊，咁啊，至于咧 渣甸坊嗰条街， 呢啲系长大咗嘅事啦。但系童年嘅年代咧，喺香港童年年代咧，就有几间戏院啊都有去嘅，因为住喺西环啊。咁啊，包括太平啦， 吓 太平有时做西片，有时做唐片嘅。咁啊，金陵啦，又有时做西片，有时做唐片嘅。包括咧呢个精武门咧，就喺呢个好似金陵嗰度睇嘅。咁啊，仲有福星戏院啦，福星戏院啦，呢、這个西环 戏院， 嗰啲咧就唔使搭车去啊，步行啊去到噶啦。而喺嗰个年代， 太平戏院好似喺而家嗰个廖创兴中心， 冇错啦 ，exactly 嗰个位。但太平戏院咧就皇后大道西嗰条斜路嗰度入口嘅。咁咧出咧有两个位出嘅，可以喺翻咧除咗呢、這个大道西之外咧，就可以喺翻电车路即系德辅道西嗰度出嘅。咁啊，佢好特别，一世都记得佢，因为一个戏院系有两横穿两条街嘅 屈地街啦， 系啦， 屈地街 系啦，嗰、那个太平戏院亦都系可以做大戏嘅。 哇，讲起做大戏，有间香港区嘅大戏院，大家可能漏咗，第一讲就知嘅，讲叫利舞台戏院， 唉、哎，最劲啦！喂，港姐嗰度喺选 第一届港姐啊，就喺嗰度， 我都话唔知第一届，但系第一届唔系，应该第二届啊，第二 届嘅高星已经有好出名做大戏嘅、啊，高星戏院就即系呢个，我谂如果香港九龙嘅戏院嚟讲，老饼。即係津津樂道嘅，即係嗰幾間戲院咧，高星咧必定係其中之一嘅。仲有其他譬如值得提嘅啲老餅成喺嗰個網上嘅討論區有提嘅咧，就係除咗高星之外咧，仲有咩咧？就係油麻地，即係頭先講嘅平安戲院，而家嘅平安大樓隔離後面金粟街嗰間叫做廣智戲院，同埋而家聯合廣場太子站。上面 以前叫东乐戏院。 哇，那些没去过咯。 东乐戏院是当然就出名啦，因为那时候是好像有一两场呢是专即是不是放电影的，是有艳舞表演的，包括是用当时他们，我记得现在还有一些广告呢，即武将广告，那些人收存下来呢，就是他跳艳舞呢，当时是好犀利嘅，佢系请啲鬼妹，即系可能系鬼婆，基本上喺嗰度喺嗰度跳 噶，咁劲啊！ 唔知啊，我都无从稽考，因为冇可能。 呢个陶杰就讲过啦，话佢一路同场加映，搵人出嚟跳艳舞噶啦。 东乐系好出名嘅，好出名，唔系港字戏院，港字戏院出名咧，因为咧啲人话咧，因为佢间戏院系好简陋，亦都好旧嘅。嗰啲座位是用木凳的，成日即系啲人睇完戏咧，就俾木虱咬嘅，即系好夸张嘅间戏院。港字院就系而家头先讲平安戏院，即系现时嘅平安大楼后面，金粟街同耀街交界，而家系冇建筑物嘅嗰度，即系一个交界点嘅位置。 诶，我想问一下你有冇听过有间戏院叫快乐戏院？ 有佐敦啦嘛， 喺边度噶？ 爱云分支嗰阵时嗰啲艳情戏同埋难道本山卡就喺快佐敦，即系而家我唔知系叫做咩拆咗噶啦，佢大约拆咗系十几年嘅，喺嗰、那个咩位置系咪炮台街同埋吴松街交界嗰咁上下位置嘅？ 而家即系我记得系好似喺大约系而家嘅澳洲牛奶公司嗰度， 唔系行过啲， 再加条街系嘛？ 加澳洲澳牛咧就系横街嚟嘅，快乐戏院咧喺正佐敦道嘅。佐敦道嘅，佢哋后即系专做西片嘅。 法国文化协会嗰个 冇去到咁下，即系法国 系 嗰时边度嗰边就系嗰间叫做英皇咩佐治五世公园嗰度啊嘛，佢就喺即系佐敦道，即系未去到由弥敦道，未去到以前佐敦道码头之间最中间嘅位置嘅。 哇、 哦，以前都有好多戏院噶，点样分以前嘅戏院同而家戏院多唔多咧？以前我记得报纸上高咧。一版戏院讲每间戏院做咩戏嘅咧，系成幅一张报纸，成版都系戏院嘅广告噶。但系而家真系想揾个戏院广告睇下都好少。 冇啦，我谂边有卖 上网咯， 喺地铁卖广告咯。 不过我谂而家戏院呢样嘢仲比以前咧就冇咁好嘅，就咧、是、以前啲人咧将储戏飞啊，点解咩叫储戏飞咧？以前啲戏飞好靓，同埋有手画飞噶嘛。 而家唔系电脑飞咯，冇乜周全嘅价值。 摆一两个礼拜嗰啲字就甩晒，所以咧基本上系冇收藏价值嘅。以前咧啲戏飞咧好多唔同嘅， 嗰支画笔系咩嚟噶？ 嗰支 系咪裁衫嗰啲画笔啊？ 类近嗰啲系蜡笔嚟噶。 有样嘢我唔知道香港系咪咁样嘅。我知道咧，就喺澳门咧，大约喺即系都系仲系葡国政府管治嘅年代咧，可能喺70年代之前咧，佢哋啲。有特設一個叫做軍警的，即係戲票嘅，平啲嘅。香港就我唔知有冇嘅，即係特別俾一啲即係澳門駐軍啊、嗰啲葡兵啊同埋啲警察啦、啊，佢哋睇戲咧就係、是、有優惠嘅。 公務員特權 唔係公務員，唔係一定 係 軍警啊，軍警嘅，佢哋嗰啲飛係有級名係軍警，即係先可以。买呢种咁嘅戏票嘅， 啊，仲有一样嘢，澳门戏院嗰个特色啦，我唔知而家有冇啦，就系、是、戏院咧就冇常驻嘅差人，不过常驻嘅消防员，因为惊戏院火烛，系每一间戏院有一个消防员常驻嘅，咁、那个消防员孭住个斧头喺个腰嗰度嘅。 我依个记得，依个记得， 澳门 得 意啊，系啊，有个狗， 应该系嘅安全措施系 咁 样，因为嗰阵时啲戏院， 日日等喺度， 因为嗰啲戏以前嘅戏院，你可以想象中。是哪有那些即是滅火的設施，譬如那些 沒有消防設施的、 沒有的， 因為他那些凳多數是用木做，還有那個大那個銀幕那塊布簾，是不是怕 他是很熱的，是不是 我猜是 電影院的室歌，那些用什麼碳晶啊，那些東西是很熱的，還有很容易即是不小心就會著火的。 有沒有冷氣？ 還有一件事，你說回以前那個年代呢，就香港就沒有了，因為澳門小 同埋咧，好少人有電話，亦都冇傳呼機，更加冇手機啦。 哇！依、這個傳呼機都係70年代之後噶啦，係咪啊？ 喂，咁揾人點咧？話譬如我哋有朋友啊，屋企有緊要事，知道佢去睇戲係啦，咁咧就同戲院講。戲院咧就攞塊依、這個攞塊玻璃片寫咗你個名喺度，乜乜請即出。咁咧你明知條友去平安戲院睇戲，或者百老匯啊，或者呢個域多利戲院啊，甚至永樂戲院啊，永樂戲院專做左派電影嘅嚇。咁啊你啊咧就同戲院院方講，院方咧就會咧攞塊玻璃片寫幾個字出嚟。咁咧，然後咧就投影落去個銀幕嘅側邊嗰度。 側邊係啦。 啊，左下角或者左右下角。 啊，乜乜即出啊？有 輝哥即出， 家有要事即出啊！ 咁咧係啊，即係話咧，我哋睇另外啲，譬如有啲酒啲大嘅酒店嘅咖啡室啊、餐廳咁咧，你可能係睇戲睇過啦。以前去揾人咧，我明知啊乜水去咗依個半島酒店啊，依個 coffee shop 飲咖啡嘅，我要緊要事打電話去揾佢，咁啊打去半島酒店啦，咁咧。嗰啲 boy 咧就會咧寫個牌，乜乜乜先生， 有個鐘喺度嘅，一個 拎個牌入去， 拎拎聲嘅啫， 行一喺個成 coffee shop 度行。咁啊乜，譬如陳大文先生，有電話揾你，咁陳大文就會起身行出去咧就聽電話。 啊，幾好！ 佢唔會 呢個咧喺電影裏邊係見過嘅，有嘅有嘅，西方都有。 佢唔會用把聲叫啊乜乜水即出咁樣嘅，喺即係頭先講喺末路酒店嗰啲，佢係用個鐘一個鈴咁樣敲響佢，咁等你知道啊、有人問你啦咁樣啦，個鐘聲好即係清脆嘅鐘聲。 香港嘅戲院有冇咁？我相信難啊，因為香港實係大得滯，澳門細。啊！有緊要事你就趕步行趕去嗰間戲院嗰度叫人出嚟， 都好快啫， 唔得啦。澳門咧。在當時嚟講咧，係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幾好 嘅啫。以前嗰啲戲院嗰啲戲牌，你睇即係喺個內弄嗰邊係好正好靚嘅。你諗下，佢戲院兩邊即係銀幕兩邊側邊咧，其實有啲相助嘅。杜美興你 有少印象啦，相 即係利寶台都有嘅，我記得利寶台有兩個相助嘅兩邊嘅。 佢哋睇 show 嘅嘢， 系啊，嗰啲零舍系贵嘅，系贵啲嘅票价。即系以前我觉得咩平安又有，南华好似系东方一定有，清平都有嘅。 其实以前啲戏院， 东方好似都有嘅，东方都有嘅， 好靓啊！我最 记得气派嘅， 我啲啊后生仔啊嘛，近年咧啱啱先至尸骨未寒嘅戏院咧，华茂戏院啊，其实咧 即系纪念哥 啊，纪念哥执咗个斗口啊，咁咧。當時咧入去咧，其實裏邊咧都有好多芙蓉風雅嘅嘢，例如啲雕像啊、大鏡啊咁，因為其實佢係承繼以前啲舊式嘅高檔戲院，即係好多擺曬嗰啲啊希臘神像啊、十二生肖啊咩嗰啲係十二星座。 咁你諗下華茂都係我諗80年代先落成啫，嗰陣時仲未有即係會預知到原來戲院會沒落得咁緊要咁快嘅，係咪？ 是啊，阿伯咁，戏院嘅式微咧就80年代开始，咁咧多得咧边个唔少啦，呢个 Sony 啦 ，Sony 即系新力啦，就将咧呢个录影机咧系呢个 普及化啦， 普及化啦，啊，咁啊，其实当时有两个系统嘅，一个咧就系 VHS， 另外一个 Beta， 冇人要，系啦，冇人用， 咁 VHS 打胜啦，即系 Sony， 主要 Sony 咧就将呢个录影机普及化，就咧。平咗好多，咁啊人有錄影機嘅時候咧，呢、這個電影咧就即係少咗好多人去睇咯。咁啊後來就互聯網嘅興起啦，到而家咧就喺網上自己用各種方法去揾到啲戲翻嚟睇啦。咁啊戲院 甚至 YouTube 都睇到啦， 屋漏兼逢連夜雨。 啊，咁咧係真係去戲院睇戲嘅咧，就越嚟越少啦。咁就算新式嘅戲院咧細咧，亦都越執就越多啦。 不過咧，我又想講俾大家聽，若果想享受懷舊戲院嘅風味咧。屯門有一間叫巴倫樓、巴黎紐約倫敦戲院啊，嗰間咧仲係好舊式噶， 乾唔乾淨啊？ 乾淨啲嘢自己參詳。 啊，不過咁越係咧即係低級嘅戲院，即係好話唔好聽，我唔好講邊間咧，就越嘈嘅。高級嘅戲院咧，真係大致上係鴉雀無聲嘅。睇戲咧最討厭咧就係後邊啲人喺度傾偈。原來咧佢一個寧靜嘅環境咧，你講好細聲咧，人哋都會聽到 嘅。啊，屯門間 OK 嘅。不過某啲旺區啊，嗰啲旺區嗰啲咧睇戲嘅人嘅品格咧就相當之高啊。 就是、令人想掟爆谷或掟汽水嘅。 哇！啊，即系、啊、即系少去不如屋企睇啦。唉、哎，好啦，喂，差唔多啦，辉哥。 好啦，留待下次再。 好，拉 大料喎、啊！你真系大把料喎、啊，多谢你啊，真系。 你唔好咁客气啦。 我哋都多谢特别嘉宾啊。 阿钟啦，唉， 多好多嘢。 阿钟女令我哋咧就珍惜不少嘅。 诶、哎，唔好咁讲，多谢多谢多谢。 好啊，差唔多， 拜 拜 拜 拜。 拜拜